着多少多少的思绪，望不穿草原的背影，只听见牧笛声声声远去。躺在这格桑花瓣里，随清风摇曳，摇曳着忧郁。终于我知道有多想你，为爱化作了一滴雨。我是一滴相思雨，对你曾有千言万语。小河弯弯又去去，流不尽爱的言语。我是一滴相思雨，痴痴等待缘再续。就算雪山会老去，爱你的心永不渝。孤独的白云，漂浮着多少多少的思绪，望不穿草原的背影，只听见牧笛声声声远去。在这格桑花瓣里，随清风摇曳，摇曳着忧郁。终于我知道有多想你，为爱化作了一滴雨。万语，小河弯弯又去去，流不尽爱的言语。我是一滴相思雨，痴痴等待许，就算雪山会老去，爱你的心永不渝，爱你的心永不渝。 雨。